40集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，三宝用华丽婉转却暗藏凄凉孤寂的旋律，恰到好处地烘托出全剧凄美的意境。主题歌《暗香》原本打算由齐秦演唱，后来齐秦和这首歌曲擦肩而过，改由当时的新人沙宝亮演唱，一炮而红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 赵文轩、周迅主演的电视剧《绿衣红娘》是第一部取材自我国历史邮票的电视连续剧。绿衣红娘是邮票的名字，用绿色油墨加盖在红印花原票上，所以被称作 绿衣红鸟。现今这种邮票存世不足十枚，所以很珍贵。来欣赏三宝作曲的主题歌《冷清的花》。 冷清的花，冷花瓣散落下，凄艳的花，有情人去牵挂，看不见的红线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欣赏三宝创作的影视歌曲。电视剧《非常公民》讲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和几位妻子间的感情纠葛。香港喜剧明星黄子华在剧中扮演溥仪，一向以搞笑风格出现的他，为打造这部转型之作相当用心。三宝创作的歌曲也荡气回肠，送上陈明演唱的片尾曲与谁 过流音，爱过流星，看不见青山森林， 三宝的创作领域开始向原创音乐剧等大制作拓展，音乐剧《蝶》不仅在国内火热上演，还远销到韩国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音乐人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今天的记忆之旅在电视剧《蓝色妖姬》主题歌《为爱说抱歉》中结束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当缘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承担。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的爱恋却靠不